非禮兩名女生，早前承認兩項非禮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判監九個月。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沒有精神問題，但是心理報告顯示他患有失調症，認為被告需要接受治療多過受懲罰，希望法庭輕判，給被告尋求協助。處理主任裁判官判刑的時候說，對於大學沒有措施保障宿生安全感到非常驚訝，同時斥責被告行為令人髮指，指被告之前已經犯下相同罪行，顯然未有吸取教訓。又對於被告聲稱要回學校重溫讀書回憶，認為被告只是想犯罪，考慮到被告重犯機會高，判處入獄九個月，同時建議被告接受心理輔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下周中期和暖潮湿。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咁提提大家咧，沿住小沥源路嘅车辆暂时都系唔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另外喺葵涌嘅大源街，因为有水管维修工程，由而家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沿住大源街南行嘅车辆咧系临时禁止左转入去国瑞路。咁而家国瑞路介乎大源街至到梨木道一段咧就改为单程西行，车辆咧需要改道行驶噶。经过嘅朋友都提请你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維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近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啲做伸展运动啊！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圣诞岛位于澳洲珀斯西北2600公里外的印度洋，由于它被发现那日是圣诞节当日，所以大家就叫它做圣诞岛。16世纪初，很多国家的航海员逐步都发现圣诞岛。去到1888年，英国的地质学家分析岛上的土壤，发现有纯正的磷酸盐矿物，适合工业用途，于是慢慢就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引入采矿工人，工厂还起了房屋给他们居住，所以岛上主要的居民都是华人，分布在圣诞岛北部的飞鱼湾、银城和半山。这个圣诞岛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大约6000万只的红色绿漆螃蟹大迁徙，它们由森林迁徙到海岸产卵，场面都很壮观。而圣诞岛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漆螃蟹强盗蟹，又名椰子蟹的栖息地。它那只蟹钳最阔可以达到1米长，寿命最长可以达到100年噶。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 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二台奥斯卡直击 前奏之文文小金人剧场。 迪斯奥斯卡得奖名单在网上流出了，华坚冯力士凭小丑拎影帝，云尼斯卫家就凭星梦女神朱地加兰封喉，上流寄生族力压1917逆战救兵拎最佳电影啊。 阿摄，奥斯卡星期一朝早先颁， 信我以 fact check。 我就不信了，等我捽下个小金人问下他先。我捽， 我就是小金人阿奥 SCAROscar， 你哋呢一张得奖名单其实系 Oscar 喺网上面搞嘅一个预测赛果嘅活动嚟噶，佢哋转发咗其中一位 fans 嘅预测，俾人 cap 咗图啫嘛，就以为官方流出啊，少年你太年轻啦，网上 share 嘅嘢唔好咁容易当真啊嘛。 咁小金人，你知唔知道边个会得奖先？ 我梗系知啦，不过唔话你知，星期一你咪知咯。 2月10日星期一上午，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我今日都同你讲快乐， 系啊，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 系 啦，系，咁啊，从上次认真做啦吓，咁啊，四个亦都坐齐咗喺度啦， 亦都戴好晒口罩啦， 冇错，即系我哋好注重呢个卫生同埋健康噶嘛吓，咁啊，今日咧都有少少冻啊，佢忍唔住要讲嗰啲， 因为咧，其实点解思培会咁著弱，每个礼拜都要报天气咧，系唔可以怪佢，因为咧报天气嗰部机咧睇正佢个眼前面， 唔系啊，但我觉得佢即系我唔可以唔怪佢嗰样嘢系咩，我一定要怪佢样嘢就 系， 今日虽然有少少冻，但要报天气啊嘛， 系 我睇到个显示写住19度，佢同我讲话有啲冻， 其实 我 手有啲冻啊，已经 19度啊 ，OK， 我都 小心发音，小心发音， 咁你原谅我啦，因为 戴口罩，唔好意思。 我本身咧，我个体质系比较怕冻嘅，我今日着羽绒嘅，其实 唔系，咁我都系，我都件大褛嘅， 系咪啊？咁其实有啲冻咯，所以 但19度， 冇错， 你唔好俾啲数字嘅嘢影响咗。 我哋报个天气俾大家评下你。 好嗱。而家就係19度，相对湿度咧73%。咁今日下昼同埋今晚咧嘅天气预测都系多云啦。咁啊，下昼部分时间咧天色都系好明朗噶。咁如果元宵节你要出街行下嘅话咧，今日唔好去咁多人口密集嘅地方啦吓。但系望下个天啊， 咁上大帽山嘅得唔得咧？ 都可以嘅，唔好同人咁近咯。 唔系上大帽山就要穿翻件衫啊，因为真系冻啊。 咁咧，然后佢话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朝头早会清凉嘅。咁啊，下昼中期同埋呢一个暖和暖同埋潮湿嘅会有 哦，唔系咁，但系即系呢段时节，我谂都少人出街噶啦， 所以寒寒地啊， 个个人屋企打边炉好过啦。 但啱我头先讲话上大帽山 OK 啊，我觉得，因为我星期日我都约咗人去行山。 你过去嗰个礼拜日定系嚟紧个礼拜？ 嚟紧呢个礼拜日， 即系准备行。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同班 friend 都系，因为班 friend 太耐冇见啊，实在。 你记得戴顶帽喎，因为剪咗头发咧，即系好容易入风喎， 吹乱晒， 短咗咁多会冻啊个 头。多谢你好贴心，即系我哋觉得咧，就系因为而家呢个时又唔可以打麻雀，又唔可以出去飲嘢，又唔可以食飯，其實行山就唔錯啦。 係啊， 過去打麻雀咧，我睇到一單新聞講內地咧， 叫啲人唔好打麻雀啊嘛。 唔係啊，因為好多人打麻雀，所以就交叉傳染。 係啊係啊。 咁跟住之後廣州區啦，跟住之後咧每一個麻雀。跟住之後， 收起一隻， 收起一 隻一收起一隻。 跟住我即刻 send 俾呢個嘅超級雀精啦，阿崔傑彤啦，send 呢單新聞俾佢，喂。收起晒一索喎， 系咪打唔到嘅咧？真系， 系啦，跟住佢谂到个巧妙破解， 点啊？ 系啦，佢话我会攞啲花嚟当一索， 唔打花就得。 喂，唔系， 当然佢讲笑啫，佢冇咁做。 唔系，以前咧细个咧，即系例如玩 pair 牌小咁张咧，你都会求其笠一张卡牌咧， 捉卡咯， 系啦，话扮翻佢嘅。咁我谂麻雀，但系麻雀冇咗四只一索。 呢樣麻雀有啲吉噶嘛，佢一冇畫嘢噶嘛， 所以佢就用花，佢用花去代替，你用一花咁樣咁咪代表一數咯， 啊都得。 但係咧，成日咧，即係以前咧新年嘅時候咧，好有喜慶嗰啲節日氣氛噶嘛，全部紅當當啦，收利是啊，食瓜子啊，甚至乎咧，即係有少少嘅小到怡情嘅， 係 怡情嘅啫，係啦。另一樣嘢就係咧，我屋苑樓下啦，或者成日去我阿姨啊嗰啲屋苑咧，有猜燈米嘅。 啊， 因为咧会排队咧，嗰啲互助委员会嗰度咧， 即系咩庆中秋晚会嗰啲啊嘛， 系啊，猜中咗之后咧，有支笔俾你啊， 有小礼物噶嘛， 系啊，一个擦胶，虽然都系几之前觉得系唔吸引嘅， 即 系硬系会觉得想去玩嘅， 有礼物啊嘛， 同埋嗰啲擦胶永远擦唔到噶，你有冇试过攞嚟擦嘢啊？我试过嗰时攞嚟擦功课咧，个样好靓啦，好平当礼物送啦，翻到去咧擦烂晒啲纸啊！唔知咧佢啲膠又絕啦，又唔知做乜嘢。 你咪抽中咗嗰個係咩沙膠咋？ 擦完紙，攞沙膠擦。 有啲係咩蘿蔔形狀嗰啲好靚嘅形狀，其實嗰啲唔預你擦 嘅， 我覺得 都係擺靚靚 裝飾嘅，係啦。不過講到元宵節咧，其實以前呢啲燈會咧，甚至係啊係燈會， 唔係讀燈米嘅咩？ 燈謎，哎，燈謎係嗰個遊戲，嗰個 燈會就係相嘅，係 啦。 咁咩啊？ 咩啊？ 燈會係相嘅， 燈謎係猜。 燈會咧， 燈會咧就係相欣賞嘅相， 即係欣賞嗰個燈會， 欣賞個會， 有冇戴住口罩咧？而家 我買咁靚，邊個燈會啊？ 燈會啊！ 燈會 嚟嘅， 但係入咗個會，個會就會俾啲燈你去欣賞。 唔係啊，冷靜啲，唔係入咗個會， 唔使入會嘅，唔使入會嘅。意思 喺條街， 唔係唔係，大家冷靜啲，大家冷靜啲。燈會就係乜嘢？通常就話元宵燈會，即係一啲嘅節慶，話俾你聽，呢度有一個嘅燈花燈嘅聚會咁嘅物體，咁啊免費俾人哋去啲呢個嘅社區嘅公園啊、球場啊，甚至乎係屋苑樓下啲咩業主立案咩嗰啲咩 法團， 係啦，嗰啲搞嘅俾大家。一路欣賞下啲花燈之餘，可以猜下燈謎。咁所以燈謎咧就係猜嘅，燈會就係相嘅，就欣賞個相。O K， 就唔 係 燈妹。我成日聽到佢兄弟姐妹個妹，我成日聽到你話燈妹邊個妹啊？無啦啦猜個燈妹咁樣。 喂，因為而家呢個時期咧，都成日都有啲誤會嘅，因為你隔咗個口罩咧，唔知點解啲人就算你平時傾偈都係會歪咗音啊，即係聽得唔清楚。 佢計解唔到電話鎖之外咧，佢其實講嘢會有語病咁樣。 你知唔知咧？打個岔，我喺敏感時刻有講過，一次我食飯。出去，跟住我見到隔離有對情侶啦，跟住之後嗌即係商討完食咩之後咧，佢無啦啦揸個電話嗌餸嘅時候，唔該姐姐，我想要一份水餃啊，另外要乜啊乜啦咁樣啦，佢寫到一半嘅時候，個姐姐忍唔住問佢啦，佢揸住個電話一直喺度對住俾姐姐，一路喺度噏，跟住姐姐忍唔住就唔耐煩問佢啦，先生你其實係咪唔識廣東話噶咁講？跟住佢係啦，跟住發生咩事咧？跟住原來就係咧嗰個哥哥仔咧就話。唔係啊，我驚我戴住口罩，你聽唔明我講咩，所以我寫俾你睇啊。佢一路寫，即係佢一路俾佢睇個熒光幕，究竟係我要半份水餃啊？跟住要啲乜嘢，要啲乜寫曬之後，一路讀俾佢聽咯。 真係驚錯啊！ 係 啊， 好貼心啊！其實都係嘅，有時你就算聽到啲落單嗰啲，真係會落錯噶嘛。 係啊 ，A B C D 餐。咁所以冇辦法， 你都知道去某啲嘅快餐店，佢唔戴口罩，你都聽唔明嘅。 哦，都係。 所以戴咗口罩更加驚唔明。 所以寫到 幾多位啊？咁講翻燈謎先，咁呢個十五嘅時候咧，以前係多噶嘛，而家就因為病情啦，嗰啲疫情啦，所以其實好多節日氣氛都冇乜，連燈謎啊都冇得猜啦。 係啊，喂，但係咧我又真係睇到啦，我轉個頭翻嚟同大家講啊，就係講咧，原來咧往年啊新年咧好常有發生嘅嘢咧，今年新年咧全部冇曬，但係呢啲嘢咧睇下你哋有冇做過啦。 好啊。 习惯失去，也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

透世事啊，都面尊师啊， 咁犀利啊！唔系好多都冇嘅。 其实你咪外星人嚟噶 吓？ 都面尊师 系啊，其实我系啊。 咁我都知道你系。 佢又好难，佢又好难公开坦白嘅。咁点啊？你细个又 嗱，我细个嗰阵时咧系有去呢一啲所谓互助委员会搞嗰啲乜会物会嘅大时大节，但系咧我系因为咁样咧识到好多男仔嘅，但系就唔系识到好多女仔嘅。 点解啊？ 因为点解嗱？譬如嗰阵时你落街玩，即系嗰阵时仲细个，其实我落去嗰阵时系十岁楼下，可能系五岁以上十岁楼下，阿妈打落去，跟住我就周围跑嗰种咧。咁你知啦，屋苑附近好多男仔，譬如四驱车啊，咁样玩，所以男仔系识到嘅，女仔识唔到咯。 同埋以前咧，小朋友又真嘅，因为小朋友咧好怕同女仔玩嘅，即系男女分界噶嘛。以前小学 攞唔同女仔玩过噶嘛。 啲我好多女仔朋友想同佢玩咧，同男仔玩好烦嘅，即系男仔系会同男仔 friend 啲嘅，或者聚埋一齐多啲嘅。 因为呢样嘢我冇感受 ，sorry。 系咩系咩？ 咩啊？你知噶？我唔知乜由细到大都系噶，身边全部都系男仔朋友嚟。 哦，咁啊， 反而好难识女仔朋友。 所以佢出嚟做嘢，佢都有好多兄弟咯，好少姊妹。 多男人咁 样 噶？ 唔系嘅，有啲人会好羡慕你嘅，应该。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如果你见到嗰个女仔系俾男仔包围，你觉得哇呢、這个女仔好厉害。 唔系噶，你要谂。想想即你要嗰个是女神被人包围啊，定系嗰个你当佢系男人咁样被人包围？如果你被人当咗系男人咁样被人包围嘅话咧， 欺凌 系唔系欺凌啊？系个个都会当咗你系男人，即就算身边出面一啲新识嘅朋友、新识嘅男仔，你可能对佢有意思，或者佢对你有意思都好，佢都觉得你一个仔。跟住之後，慢慢就對你冇意思。 好慘喎、啊！我聽到你講，我都想喊。 係啊，所以真係其實慘過欺凌啊！呢單嘢你知唔知啊？係啊。 喂，嗱，但係頭先咧，我即係去歌之前咧，我就講話，喂，有一件事咧幾得意嘅，就係、是、新年咧嘅時候咧，我哋好多做中意做一啲可能好傳統啦，或者往年都會做嘅嘢。以上嗰啲咧，其實又真睇翻咧，往年新年咧有啲我都中，有啲我都會做，但係今年真係冇乜人做嘅。 咩啊？ 例如係咩咧？第十位。往年咧新年嘅时候咧做呢件事就叫做过咗年啦，就系、是、买六合彩， 系 跑马或者睇即系睇马仔。 哦，年初三啊嘛，因为 系啦，咁但系今年其实大家都知啦，即系可能而家六合彩买唔到啦， 用电话啦， 系啦，用电话啦，咁可能睇马你又唔好入场睇啦，屋企睇啦， 系咪先？几百个唔系得几多个 quota 啊？唔记得咗， 系有 quota 啦，咁样，咁所以今年其实系真系冇乜得做呢啲嘢啦。好啦，另外一个嘢咧，今年咧大家都应该有做嘅。就是见到夏威 BP， 有， 即系呢个系例牌，例牌每年盛事嚟噶嘛，大家唔出街就喺屋企睇下，究竟今年 BB 有咩装咧，会着成点咧咁样？ 投柱香嗰个啊， 系啦，嗱，另一个咧，我抽啲出嚟讲啦，我唔讲晒啦，有一个咧就系永远都喺屋企咧睇贺岁片嘅。 哦，我而家继续都系噶， 我今年犀利啦。我今年睇贺岁片咧，往年我都一定至少睇一次嘅，就 系 周星驰嘅《龙过鸡年》。我问下在座三个睇过几多次 明明嗰年唔系鸡年都好多龙过鸡年， 系永远都系龙过鸡年嘅十二点唔知咩个剧场一定系播呢套戏嘅。今年冇得睇， 哎呀， 我自己上网睇， 坚持， 要睇翻，我再睇翻一次，但我都似仿如第一次睇一样，我都唔记得晒啲剧情嘅， 系咪就 系 厉害嘅地方咯？ 系啊， 你每一次睇咯，形同好似第一次系咁样。 系啊，嗱，但系另一个咧就系、是、都会做嘅，就系、是、买新衫买新鞋，但我好似近呢五年都冇再做呢件事。 我有今年我有嘅，系啦，我每一年都会做嘅呢样嘢，因为点解嗱？好多人话新蒸头唔好买鞋啦，鞋声啦，但系嗰个时间啲鞋最平、嗯，我个人就百无禁忌，我一定会去买 的。我又冇留意， 新年前买咪得咯，即系年廿八、廿九嗰啲咪百无禁忌咯。 佢话就系要平啊嘛，唔系咩？ 唔系啊，就 系嗰 段时间就有大特价咯。 哦， 你通常过新年你就咩地方都有折噶啦， 系都得嘅。但系今年我就可能年廿八、年廿九啲时间忙啦，咁我就年初四、年初五一开翻啲铺头，即刻出去扫。 或者成日都叫你准备定噶嘛，你买定下年嗰对咯， 系啊系啊， 即系你今年买定下两件，咁你咪定好平咯。 平啊！ 阿乐几好、啊，大家喺度忙住扫呢个消毒液 啊、 口罩嘅时候，佢扫鞋、啊， 佢做人啲人哋做嗰啲我唔做， 仲唔系外星人？ 系啦，标奇啦，当时我贪婪呢啲叫做吓， 系啦嗱。另一個咧就係、是、今年都係真係好少人可以做噶啦，就係、是、去旅行。 哦， 去旅行呢個冇啦，即係往年其實有啲人都仲興要避年噶嘛、嗯，今年大家都唔敢啦、嗯，或者買咗機票都唔敢飛啦。 係、嗯、啊， 點避年啫、嗯？我有朋友真係飛咗之後翻嚟香港就好麻煩啦。 嗯，係、嗯、唔使避啦，而家喺屋企都避緊啦，全世界都避緊。 係啊，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啦，就係、是、行大運，即係永遠咧都要去嗰啲車公啊，嗰啲行個圈啊，咁啊，唔知道你信唔信啦、啊、嚇？咁有啲信嘅就自己去行个圈咁，咁所以咧佢就话喂。 今年嘅新年咧，其實呢啲都係好往常我哋會做，但係反而今年咧，香港真係好難發生呢啲嘢啦。 嗯，都明白嘅。咁不過調翻轉睇啦，咁啊今年係一個另類嘅體驗咯，有好多嘢咧你係少平時好少做嘅，咁而家全部咧都會發生咗，例如係咧喺屋企應該話喺屋企長期見到屋企人可能十日。咁你平時好少噶嘛？而家你每日翻到屋企咧，都係見到啊齊曬人嘅， 啊、 或者係搶嘢啦，唔係講緊係唔俾錢嗰啲搶嘢嚇、 哦哦。我都驚，而家驚講咩啊？ 唔係，你除咗去揾口罩之外啦，咁啊今個星期亦都好多人話要搶廁紙，又話搶女士嘅衛生用品，或者啲成人用品。 唔係，同埋今年咧，即係我其實係有時即係喺個街度，頭先都係出面啦，咁我啱啱出嚟翻嚟啦。我翻嚟嘅時候一路坐喺度食嘢咧，都睇到隔離左右啲人開始碌乜嘢。开始碌下究竟边一度最快有口罩出？ 系啊，每日咧我见到翻工啲人都系咁啊，开会都喺度碌紧。咦， 系啦， 跟住问佢边度有得卖啊？ 洗手液啊、口罩啊，甚至前一晚，因为而家好多真系唔系净系为自己，而系我想扑到一个口罩翻嚟，系俾屋企人。 系 咁、所以即系大家其实而家都已经啊好忙啦，开始个电话咧唔系净系同人哋传下 message， 而系开始揾下究竟有啲乜嘢我可以抢得到嘅咧。咁转头翻嚟都会同你讲下呢一个嘅课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曾经接载八名确诊新型肺炎病毒内地旅客的世界梦号邮轮继续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3600几名旅客和船员仍然未落船。今早上有几名身穿印有卫生防护中心制服的人员到场了解，亦都有家属到启德邮轮码头为船上的亲友送来个人物品和药物。有家属将未来几日的物资带到码头，希望转交给船上的父母。他说船公司有向乘客派发口罩和消毒手液，抵港当日有医护人员上船为乘客做初步检查，但是当局至今未有公布隔离期限，质疑政府没有意欲帮市民。而船上有八名家人的市民就说明白禁止上岸的安排，因为如果容许登岸会对其他市民安全造成危险。政府早前计划将姚宗颐文化馆内的旅社翠雅山房用作隔离营，有政党在美孚天桥底举行居民大会反对有关建议，过百人参与讨论，不少人高叫口号。有当区区议员说原定邀请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出席，但是局方以开会为由拒绝，亦都不会派出其他代表。他批评选址贴近民居，但是事前欠缺资讯，质疑为什么不选用港中医院、主题乐园酒店或者军营。而出席居民大会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促请政府正视医护诉求，立即全面封关。他说如果翠雅山房用作医护人员或家人的隔离宿舍，相信居民会接受。据了解，童军总会管理层早上向部分童军领袖发信息，应民政事务局紧急要求童军人员协助防疫工作。据了解，当局要求童军总会派出义工到西贡同曹公潭的户外康乐中心协助分发物资、巡逻等的工作，每间工作8小时。有童军领袖向本台表示，这一次招募属于自愿性质，自己并非不想参与，担心童军没有足够防护装备，亦都质疑总会购买的意外保险是否能够提供保障。他又说童军领袖有几千人，虽然有基本救护经验，但是没有接受过高级别防护训练，估计政府无法找到足够人手才向童军招手。日本外务省透露，一名60多岁日本男子在武汉市因为严重肺炎死亡，不排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外务省说，为了保护这名男性死者的个人私隐，无法公布死亡时间等的详细内容。 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呢名日本男子一月中喺武汉出现发热嘅症状，22号住院。日本驻华大使馆公布呢名男子患严重肺炎，后来收到医院方面嘅联络，呢一名男性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好可能呈阳性，但系后来随住病情变化，对再次检测确诊变得困难，唔排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后几日和暖潮湿，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沙田的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现在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繁忙，沿住小沥源路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左转入大涌桥路，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港铁方面，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仍然是关闭，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另外今日东铁线的马场站都是关闭的，以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是不停马场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喂，俾啲票票票 票白水啊！1:99定1:49啊？ 系投票啊！ 一人一票投选你嘅心水电台节目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属于香港人嘅开咪平台。 第29、30季候选节目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投票就系参与，即上 CIBS.RTHK.HK/VOTE 投票啦。 截止日期2月9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嗱，呢一个嘅环节咧，上个礼拜都同大家见过面噶啦。 我最期待啊！ 系啊，最期待嘅时刻。 我好中意呢个环节噶。 冇错啦，就系阿乐嘅一个新新闻啦。 系环节叫咩名咧？经过大家嘅投票之后咧，咁啊，结果已经出咗嚟啦。 因为话说咧，我哋上个礼拜节目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开咗个 post 俾大家投票。咁就系咧，我哋四个人咧，唔好问点解有五个嘅呢个名俾人哋去投票嘅。 神劲 啊！系因为 我有两个名咧当选嘅， 系啦， 系。 咁而的神个名字我系冇谂过系会有 大比数嘅胜出， 因为我以为阿乐其实平时喺节目度咧都系一个谦谦嘅公子啦，咁好多人都会 点样可以睇出系公子咧？ 好公子 feel， 你睇下佢个位摆到， 系咁啊，系咪？ 咁跟住我以为大家都会即系俾啲好啲嘅名佢， 系啦， 所以我冇谂过的神嗰个系中。 喂，其实我嗰个都好噶，即系我嗰个我觉得系有 好 有 形绘色嘅， 系有 feel 啊， 好有画面。 即系你净觉得佢几落力啊，喺嗰个嘅环节度。 不过我想讲咧，阿的神个名系真系令到大家记得噶，因为你只系出咗一个礼拜，连登影人讲，诶讲埋个名添， 讲埋添啊， 系因为我喺沉上，唔系，因为我喺师兄祠堂度有一日帮你宣传啊嘛。 咁跟住你有冇宣传下我节目啊？ 咩有，梗有啦，叫人去投票。 咁好啦。 系，咁啊咧，最后 所以其实你唔好介意啊。 唔介意，好开心啊！即系你哋赋予我呢一件盛事啊，简直系。 但 系 好假， 唔系。如果你真心唔介意就得啦。 真心唔介意， 系你真心唔介意得啦。 开心嘅。 但我收到消息，你唔系咁讲喎。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唉，唔好咁讲，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唔系，喂，阿乐，你真系唔介意 OK 啊？系啊。 顺利，顺利。 嗱，公布啦， 冇尴尬，冇尴尬，冇 事。阿乐几真心啊，个人。 好，咁我咪要全部嘅名重复一次，定系净系讲个结果出嚟就 OK 啊？ 你系咪有信心？ 讲得好正， 系 咪？ 系啦，字正腔圆，一定要。 唔使啦，不如叫人哋上网睇咯。 啊，好啦，咁最后咧第三系胜出嘅，咁啊。不过咧呢个名咧，其实因为而家戴住口罩系有啲难读嘅， 唔系因为咧 小心咁样读下。 因为咧呢一个第三，俾我睇下先，睇下我惊我讲错咗系佢嗰个。 而家俾你读稳阵啲。 系啦系啦嗱 ，OK， 咁啊第一个咧就系阿乐一周行。第二个咧就系会阿乐咩啊？ 一周多行， 一周多行，系即系俾多啲啫， 就系冇呢嘅呢个， 冇错啦。 我觉得 OK 啊。 咁阿乐咧第三个选择咧就系阿乐奔走行，咁系因为即系佢即系要狂奔噶嘛，你系要 run 噶嘛， 我行到好快噶， 仲要周围揾料翻嚟讲嘛。 咁而阿乐第四个就系都系我嘅，阿乐有啲嘢，咁阿乐即系有啲嘢要分享啦。 但有咩嘢啊？ 咁就睇佢有啲咩咯。 每个礼拜有啲嘢啦，就 所以阿乐有啲嘢。咁第五个就系师培嘅， 唔系阿乐嘅， 系我自己嘅， 阿乐自己嘅，阿乐叫咩啊？ 是感的一星期， 冇人记得嘅， 冇人记得嘅，系啦。咁啊，以上我哋就系即系嗰啲嘅投票啦，就希望选出嚟俾大家揀咁样啦。咁啊，最后咧系哋有呢个结果噶啦， 冇错啦。咁咧，第一个选择咧有五个揀啦，第二个选择咧有两个揀啦，第三个咧有十七个人选啦，跟住第四个就系有六个，而第五个系冇人揀嘅。 系啦， 有认命啦。 咁所以咧，第五咧系唔系 ？sorry， 第三咧系当选噶。咁而经过我哋深思熟虑之后咧，我哋发觉有一个弊病， 系因为 惊阿乐行咗咧就唔记得。咁所以我哋就决定佢行得嚟点样可以记咧？咁我哋就决定不如俾个记字你啦，咁样系一字记之若记。咁所以就有阿乐呢一个新闻。 阿乐奔走记。 哎呀，好快啊，走得好快呢、啊這个， 掂唔掂啊？ 掂啊掂啊掂啊！ 呢个真系要多谢阿、方子豪，寻日咧就真系临放工嘅时候咧，我即刻捉住佢，子豪子豪，我觉得净系得你把声做到呢样嘢噶咋，咁啊佢就帮我录咗呢个 set 文啊， 方肺炎。 啊！啲系方肺炎啊！ 新名我帮佢改，叫方肺炎。 系咩？佢 而家有个 健康嘛？ 唔系，我哋师兄祠堂啦，阿斌师兄啊，凌师兄啊，一师兄啊，佢哋个节目啦。咁有个新嘅环节嘛，叫救公主嘛。 嗯， 系啊。咁跟住嗰日我听到嘛，跟住之后有方子豪把声嘅，佢话自己叫炎肺。 哦， 系啦。咁我咪帮佢改咗名叫方肺炎咯。 肺炎啦， 叫佢继续留喺 Give Me Five 啦。 嗱，咁但阿乐咧呢一个嘅新新闻咧，每个星期咧都会同大家 update 下究竟佢嗰个。礼拜发生啲咩事？ 系啦， 咁今个礼拜你都有嘢分享啦嘛？ 嗱，今个礼拜咧，嗱，其实讲真啦，跟住我都有啲担心呢段时间咧，究竟我会唔会好多嘢可以分享？因为你知啦，其实而家我哋大部分时间都系唔会去出去周围玩啦，通常留喺屋企啦咁样。咁、但系我咧，我想讲，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屋企之前咧，其实我都讲过，我个雪柜咧系长期都系有大量嘅食物嚟嘅。 唔记得 系啦，唔记得唔紧要，系啦，提翻你而家嗱一字记之若记啊嘛，记系咪？系啦，提翻你。咁但系卒之咧都冇晒啦，因为坐屋企太耐啦，食得太耐， 同埋都会腐化啦，坏得嘅都坏啦， 系啦，冇错啦。咁我卒之咧就要去买餸有一日， 嗯， 系啦。 喂，呢个我真系有少少想讲一讲，即系提一提一下听紧收音机嘅你， 系，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 for 自己好 for 人哋。 你好。有時你覺得啊好恐慌嘅時候，你好想買好多物資。 係啊， 但麻煩你要記住嗰啲物資你真係用得曬。你唔好一味一面倒人哋話要你就搶曬所有貨物。 買一件夠用就夠啦。 你夠用就夠啦，因為點解咧？如果唔係你買完翻去爛咧，你又係掉。咁點解你唔將本身明明你可以多餘出嚟嘅，你俾翻其他人有需要咧？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大家麻煩你要攞要買，三思一下你係咪夠用咧？如果夠用就唔好再買咁多啦。 Yes, that's the point 啦，冇錯啦，就係因為點解咧？嗱，其實咧我一路都冇好急住去買餸。即係你都見我已經係年初八啦，我先至出去買餸咁樣。 你年初四已經走出去買鞋咯？ 唔使啦，買鞋緊要啲啊，其實 你仲或者冇出街？ 咁佢要買對鞋先行出街嘛？冇鞋著咁唔出街啊？ 係啦， 又或者冇出街？ 係啦，唉，咁 阿樂話係啊，係啦， 係啊，係啊，我話係就係啊 ，OK， 係啦， 嗱咁就買鞋嘅， 咁樣網購網購。 嗱，卒之買餸啊，我就去。咁其實咧，嗱，其實已經網上邊其實周圍都傳啦，而家乜嘢都搶啦，米又搶啦，係咪？呢個消毒嘅口罩啊、濕紙巾啊、酒精嗰啲唔使講啦，嚇，仲有搶咩？搶咩就係搶紙巾啦咁樣。咁其實我都係睇啫，我成日都會諗緊，究竟係咪真係咁嚴重咧？嗱，我屋企樓下附近咧就有條好大嘅舊型屋邨嘅。咁大家知道咧，舊型屋邨咧係好多鋪頭噶嘛，即係佢啲鋪頭啲租唔貴啊嘛，係啦，好多小店咁，其實勁多雜貨鋪啦，有幾。间超级市场啦，咁样嘅，咁我就谂紧啊，我屋企楼下应该唔会咁犀利噶啦，系咪？即系需极有限啦，咁样，咁我就去买餸啦，咁样。我想讲咧，真系我屋企楼下咧，至少有三间杂货铺，两间超级市场，同埋一间都系嗰啲七乜乜嗰啲小食卖嘢食嗰啲啦。 已经退休啦， 系啦啊， 已经退休啦，太好卖啦。 退休 即系佢哋已经集埋晒啲货咯。 戴翻个口罩先。 系。 即係佢已經賣曬啲貨咯，係咪啊？ 係啦，已經真係講真嘅，網上面數得出嘅全部都冇曬。嗱、嗯，米係一定係冇曬啦，跟住咧紙巾係更加冇啦。其實我屋企而家咧個存貨係得翻四卷啫，係啦。咁、哦、我都係買唔到呢個紙巾， 唔係或者忍住先，頂唔順先 留翻一次過去咯， 揾手咯又 係， 洗手洗手冇計啊， 或者去完直接沖涼咯，啊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呢一個係啦。咁但係我想講，我睇到個好。心痛的現象就是咩咧？我就係行過其中一間雜貨鋪，咁、我嗰度有幾間雜貨鋪噶嘛，咁其中一間雜貨鋪咧，突然間唔知做乜咧，堆滿曬人，係排咗一條好長嘅長龍咁樣啦。咁我就咁我度都行埋去睇下，就問下啲街坊喂發生咩事啊咁樣，我估都估到佢搶米噶咁樣就，跟住啲街坊就話排隊買米咯，跟住我就問多句啦，咦咁其實我都可以買定一包嘅，咁我問佢啦，咦咁點解會排隊買米啊？跟住咧 冇米咯， 跟住佢就話唔知啊，聽人講好似有米賣，但係咧個雜貨鋪已經係。不斷行出嚟就同個老闆同啲人講就係話唔好排啦，未必有噶咁樣啊！我唔知架車今日會唔會送米嚟啊？ 哦，即係佢未入貨嘅。 係啦，咁、咧我就同嗰個雜貨鋪個老闆熟嘅，其實就即係有偈傾嘅。咁我就行埋去就買問佢咯，就其實係咪有米賣啊？佢就話唔係噶，我只係唔小心講嗰句就話又睇下架車嚟唔嚟，今日會唔會車唔知幾多箱米嚟咁樣？我唔小心講咗一句就啲人就喺出邊大排長龍啦。 嗯， 咁樣 第二日就 唔肯走啦， 見佢再翻工啦。因为佢衰多口讲咗句咁嘅嘢， 咁又唔知啦呢样， 所以好伤感。 系啦，所以唔系我见到个现象就系、是、咧排队啲人咧，首先佢系失去理性咁排，即系人哋都讲唔系话一定会有，同埋唔知架车几点钟到，即系嗰阵时系下昼四点半架车，有可能夜晚九点钟先到咧，咪喺度等五个钟头啊！但系啲人都系要排，同埋咧。個現象就係排嘅人咧，其實全部都係啲後生嘅，或者係六啊歲內啦嚇，即係家庭主婦又或者係後生嘅啊，六啊歲內嘅人啦，OK 健康嘅。咁其實我覺得好心痛嘅就係、是，如果你咁樣搶法，其實嗰啲舊式屋邨咧都好多可能係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啊嘛，咁樣係咪？即係佢哋都可能真係行都行唔到，或者係真係病嘅。咁、如果佢哋想食米點算呢 系 啦，咁我都見到呢個現象，其實我呢、這個嗱，雖然大家都知啦，而家網上面都睇到，但其實我係好心痛嘅，真係親身經歷過。 嗱，但係呢個親身經歷咧，我今個星期都經歷咗。嗱，我係比我咁講，我應該係比大家咧更早一步咧喺網上面見到咧啲賣女性用品嗰啲被搶購嘅。 係、哦、啊，跟住我好擔心啊，因為我買廁紙嘅時候咧，咁因為有啲人就搶叫爭廁紙啦。 係啊， 咁跟住我去爭廁紙嘅時候，聽到隔離喂。 有人話、欸、女士嗰啲衛生用品都有機會冇啊，跟住嗰個女士咧忍唔住，我都買翻包先咁樣啦，跟住我就冇買到，咁啊翻到屋企咧睇睇，咦有好多存貨，咁啊安心曬。 係啊，因為我見到嗰個恐怖咧，就係因為我嗰陣時其實落街係買雞蛋嘅啫，喺屋企冇曬蛋啊，想落街買蛋食啦咁樣。咁要落到去買蛋嘅時候咧，一望嗱，平時咧你哋大家如果去超市都知道咧，這個紙巾嘅貨架咧，基本上係堆到咧。你是可以當床瞓嘅，係超級多存貨噶嘛，同埋係冇乜人會買噶嘛，你會覺得總之最入嗰一包咧，可能係擺幾個月都冇人掂過咁滯嘅， 有塵嘅， 係啦。咁但係咧，我就入到去，哇，好壯觀啊！成個貨架乜都冇。後屘咧，我就行過去嗰度望下啦，我就見到有兩個坐咗可憐嘅女仔咧，都我係好後生嘅，即係我諗係十尾廿頭嗰啲，佢哋就好疑惑。咁互相問對方一個問題，就係、是、問而家香港究竟有幾多流血嘅人呢？即係有幾多女孩子係需要係啦，需要到咁樣樣嘅貨量咧？咁樣 你哋真係唔知點解噶？ 咩啊？ 即係點解會突然間話要連 M 巾大家都搶咯？ 啲人話可以係當口罩嘛？ 唔係啊，直情係咧，我見過一幅圖咧，係打開咗口罩之後咧， 連 一塊喺呢度啊。 係啊，所以啲人 佢哋就當過濾啊攞嚟，就搣咗佢就換，咁就起碼個口罩可以 keep 住再用。 冇錯啊，就係我嚟當個濾芯啊嘛，啲人話。咁但係咧，我就係話啦，我見到呢個情況，嗰兩個女仔都好無奈，因為而嗰兩個 係 真係有需要用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哎、哇！我見證呢個情況咧，我都覺得，跟住我就係離開咗超市之後咧，我就見到網上瘋狂咁傳話，真係要攞啦。咁但係好搞笑一樣嘅咧，我係走嘅時候咧，喺排隊嘅時候，我係見到一個男人，係一個男人手上揸住兩個籃，入邊座底每個籃都有十包。 但其实呢男人识唔识分嘅呢 不同牌子啦所以。 有啲太长呢佢会突出嚟㗎。 所以佢就係买咗不同牌子嘅女性卫生用品。所以成个货架就係咁样俾人清晒啦。所以我都係见证住呢件事我都觉得哇好好驚啊我自己都觉得。 係跟住我自己又喺超级市场见到啦亲眼见到嘅。咁就有个姨姨拎咗唔知可能两盒纸巾咁样啦，即系两条一盒盒嘅纸巾，跟住咧突然间咧我去睇通粉啊嘛，因为我坚持再讲，我平时食开嘅通粉，我由新年前到而家新年后成个几月都揾唔到，我好唔开心，跟住个个都笑噶啦，因为我净系食嗰只味咁样啦，但其他味道有个即系鸡味啊嗰只咧，即系嗰啲。 啊呢啲唔系都好易抢购嘅咩？ 我食嗰只系啦，但系我食嗰只味就冇啦，五香肉丁味。就冇， 因为太撩楞， 唔撩楞噶，但系就冇， 好嘅， 系得佢云吞味啊、鸡味啊嗰啲啦，冇佢， 系 啦，跟住好唔开心。咁我喺度揾紧嘅时候咧，我就听到后面个姐姐就讲啦：边一个人啊咁衰啊偷纸巾？因为佢应该就摆咗个车仔度，佢推下转身应该买其他嘢嘅时候，就俾人顺手就攞走咗佢嗰卷纸巾。即系我冇谂过，原来喺香港今时今日系会有啲咁嘅事发生。 同埋而家大家都担心啦，即系讲真，好庆幸啊，俾你真系喺个街上面排得到口罩啦。你哋真系要代好啦，因为有啲人都担心噶嘛。你惊而家你可能你把人包喺外面咧。啲人都唔攞嚟，但你把口罩喺外面咧，可能轉個身真係冇， 一秒就冇咗。 係啊，喺架車度玻璃卜爆埋。 咁啊，盡量唔好發生呢啲嘢啦嚇。咁但係呢一個嘅環境啦，同埋而家嘅大家嘅反應啦，咁我覺得即係小心啲啦。即係我覺得你攞還攞都係嗰句，你要記住，你都要留俾啲有需要嘅人。 係啦， 因為市面上太多都有需要嘅人，佢哋真係冇。 多禮讓咯，多啲包容啦。 同埋其實我覺得咧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其實譬如我自己親身，即係自己個感受嚟，因為呢個係。其实我本身我嗰日落街买餸，我真系想当好正常嘅一日咁样去买翻屋企我呢两三日想食嘅餸嘅啫。其实，但系咧，我本身冇谂过去抢嘅。但系譬如我出街，我见到真系所有嘢都冇啦， 望到啦，又跟住去抢。 我就冇办法唔去抢，正等于阿迪神所讲头先嗰位男士咧，佢就可能买咗一车嘅女性卫生用品。其实佢可能咧，佢都唔系话真系好似大家谂，佢真系想攞嚟贴口罩。佢可能帮佢太太或者帮佢女朋友去买，但系咧佢就见到真系俾人抢晒啦。所以佢就冇辦法，因為佢基於愛嘅理由就去搶，係啦，這個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咯。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啦，大家理性咯， 大家唔好搶啊。所以，但係如果凌師兄啊，你見到邊度咧有通粉嘅話，記得幫我買喎。 快熟嗰只啊嘛，天晴味啊，你要 丁狗味啊，都話全世界都知 嘅咩味話？ 五香肉丁啊， 有肉丁味嘅咩？ 有啊， 我 真 係 我 就話唔係呢個雞湯味嗰啲純嗰啲味，清湯嘅咩？ 我就話係咪好罕有極品嗰啲先要食呢啲啊？ 而姐食嘅嘢係唔同啲 另类啲啊！

走啊， 奔走嘅 嘢啦。咁啊，头先同你讲咗啦，即系市面上啦，即系阿乐嘅所见所闻就系话，哇，大家都好疯狂啦，咁啊，因为惊啲物资冇，咁啊，所以就自己拼命啦，拼命搵。 今个星期咧，我都见到啲善心事嘅，咁就系咧，话说夜晚咧，我就经过旺角啦，咁啊见到个婆婆喺度卖紧啲传统嘅 传统嘅小食啦， 香港小食啦，系啦，咁我谂住去帮衬下，跟住就见到咧有个年轻人几好嘅，咁佢帮衬完之后咧，佢就俾咗两个口罩嗰个婆婆，咁有时我都觉得啱嘅，如果自己真系有多嘅话咧，不妨带多一两个，真系俾下啲长者啊，唔够用嘅朋友仔咁样，咁佢哋已经好开心，因为好难买嘛。 我都睇到有个嘅新闻咧，即系有讲啦，就话有一个嘅。女士啦，同佢嘅妈咪啦，就搭巴士。咁喺巴士上面咧，其他嘅人咧就闹佢哋哦，哇！你出街戴口罩啦咁样。跟住之后咧，呢个女士咧就好尴尬，亦都真系好诚恳地就话唔好意思啊，我哋都唔想噶，但系因为我哋冇口罩，但系因为我要每一个礼拜都要带我妈咪去医院度洗肾，一个礼拜去三次，我哋真系买唔到口罩，先至戴唔到口罩出嚟。跟住全部嘅人呢即刻就由本来就由歧视或者即係有啲唔满意到之后呢个个都攞口罩俾佢，最后就俾咗十几个口罩佢。咁有个叔叔就大声讲就话香港人係如果你一有事嘅话大家都会好义气地出嚟帮手嘅。咁我都觉得係嘅，即係可能佢哋冇口罩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所以大家又唔好话咁去即係要了解咗个情况先至好去话人哋或者去有一个嘅谂法咯，因为大家都真系唔想嘅呢个时势，我成日觉得。 唔系，同埋香港人嘅一样嘢好咧，第一就系有咩问题会团结啦，第二其实咧喺香港人入边系一种爱喺入边，即系佢哋会互相帮手、互相支持啊，咁所以大家睇住对方啦。 公众交代防护装备嘅储备同搜救进展。對於在隔離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聲明要求醫管局為他們提供兩星期清洗期，期間無需參與要接觸病人和同事的臨床工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晚間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早上清涼，隨後幾日和暖潮濕，下週後期天氣不穩定。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正屋游泳池对开。咁另外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有道路重铺工程，而家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嘉庆流一段嘅慢线仍然系临时封闭噶。咁而港鐵方面，東鐵線嘅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咧都係繼續關閉，來往紅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車服務就維持正常。咁今日咧，東鐵線嘅馬場站都係關閉，以配合翻沙田馬場嘅運作安排，列車係唔停馬場站。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安達大廈去柴灣、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尚德邨，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依家啲小朋友好有原则嘅， 关于苦瓜所有菜式我都系唔中意食。 你食其他蔬菜，妈妈都接受啦，算啦，唔食苦瓜系嘛？ 有阵时佢会话你食咧，食一嚿咧都系好嘅，有营养咯。 咁你系咪会食咗嗰嚿啊？ 唔会， 哇，坚持啊！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你喎？ 梗系咯， 头先我喺个暗角嗰度睇佢咧，嗰啲材料咧，我系惊嘅。 真系惊咩？全部都系好正常啊。 喂，但系 啊，今次 我想讲咧，网上面好多人咧都话系好食噶，同埋见而家都算系新年啦，因为年十五啊嘛。咁我又唔想你哋肚痛嘅，系系，即系年十五咯。 嗯， 啱啊，系年初一、年初二嘛，年十五咯，啱啊。 唔系，可能有啲人听唔惯年十五，我就帮你补一句，因为我系听唔惯年十五嗰啲初十五。 我以为我错啊！ 唔系你点会错？你同阿乐系一样啊！你哋系 friend 嚟噶，佢哋唔会错噶。 咁又未至于，我错会认嘅。咁又唔同嘅。 咁剩咩 咧？ 今日 嗱，今日咧就系咧网上咧有一个嘅热话，咁就系成日都讲噶啦，就系话呢个杯面炒饭就系日本咧有一个咧网上嘅一啲料理达人就话，咗个懒人咧必煮话极好味嘅，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一直都系讲噶啦，啊嗰个妈妈面咧渣渣渣碎嗰个咧，以前捞饭食都系好食嘅，咁我谂炒唔系呢个杯面应该系同一道理嚟嘅， 系啊，但系个质地有啲唔同嘅，应该系嘛？ 应该有啲咔咔咔，好似食紧啲玻璃碎咁咩咁咯， 即系脆口。 系，嗱呢一个咧系点样咧？咁就冇脆口嘅， 哦、 因为咧网上面已经有晒所有配方，好简单。 煮咗噶啦嘛。 就系点样咧？就系、是、其实咧佢哋会将个面真系沟咗水，咁跟住之后咧，首先就研碎咗个面先，咁跟住研碎咗少少之后咧，沟完水之后咧，浸完之后咧，就攞落去个镬度炒鸡蛋、炒葱，再炒翻个饭。炒完个饭之后，就将成个面倒埋落去个镬嗰度，一次过捞埋。一劈 連埋啲湯噶嘛，好似 連埋啲湯，咁所以就唔需要再加任何調味料噶啦。咁當喺個鍋度咧收乾曬所有嘅汁啊，即係嗰啲湯汁嘅水之後咧，成個嘅炒面呢個杯面炒飯咧就已經大功告成噶啦。 咁 呢個就係網上嘅版本， 有啲似係意大利飯嗰啲，即係 杯 劇係啦，或者但我覺得好奇怪，呢個好 fusion 咯，又面又飯，通常係分開噶嘛。 再加意大利又玩日本， 係咯。 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好核突嘅賣相，但係而網上。真係的而且確好多人食過之後咧，都話覺得好好味。 但網上我見到嗰個相片咧係靚嘅，我覺得炒得幾好添。 係，但係咧所謂懶人啊嘛，咁今日我教嗰個咧就再懶啲嘅，咁一陣間先再講。 其實懶人多咩啊？懶人應該係多時間。 系啊， 佢太他條啦個人。 系咁，但系咧，我反而就喺度突然間反思，我就喺度諗啦。咁炒飯呢樣嘢，我哋香港人成日都食啦。 冇錯。 咁我哋成日食嘅嗰只叫揚州 炒飯。香港人成日炒飯嘅。 咩啊？ 香港人都成日炒饭， 都成日炒粉添。我哋呢行，我哋呢行系啦，所以炒粉同炒饭咧系啦，我哋 都系嗰类人 啦， 有嘢 啦。但系好啦，咁啊，香港人成日食嗰个炒饭叫扬州炒饭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除咗西炒饭，即系扬州炒饭啦。 福建炒饭， 福建炒饭。但系好啦，想讲扬州炒饭呢样嘢，你哋知唔知道原来有典故噶？ 喺 扬 州咯，好似唔系嚟自扬州噶，呢个 瑞士鸡翼唔系嚟自瑞士嗰啲。 咦，我记得少少，好似其实系香港发明噶嘛，扬州炒饭系。啲茶餐厅系唔知一次意外，唔知乜嘢 mix 埋乜嘢，跟住就唔知点解会变咗扬州炒饭。 就系嗰个厨师叫扬州啦， 系咪啊？扬 州 啊，炒个 饭先，扬州系咪啊？ 扬州炒个饭先， 等于阿乐咁啊嘛。 系啊， 阿乐， 奔走记。 好啦，完咗啦，而家已经系港珠特工队啦，点咧阿莫？ 咁其实咧，的神讲系类近嘅，咁而阿乐嗰啲都有少少似，咁就系咧扬州炒饭，其实咧就唔喺扬州嘅，咁、就系广州啊，咁就喺呢个清朝光绪年间啦，咁就喺广州，咁之后咧就嚟到香港，就俾香港人发扬光大，咁、就所以咧呢、這个粤式炒饭咧，即系其实就系佢哋叫咗扬州炒饭啦，就全部人都即系、就是、都日知道有件咁嘅事啊，同埋觉得啊好好味啊咁。 就叫咗啦， 系啦，但系其实咧，原来咧，扬州都有扬州炒饭嘅， 系唔同味噶嘛， 唔同嘅个料系唔同嘅。 扬州嗰个扬州炒饭就系同福建炒饭系一样嘅，会唔会咧？湿啲嘅，湿啲嘅， 福建系好 cream， 好多汤咁样。 系咯，湿啲，我就扬州炒饭嗰、那个嗰、那个 texture， 即系我意思扬州嘅扬州炒饭个 texture 会唔会系湿啲啊？ 哦，咁真系唔知啦呢、這個。 係，咁講翻呢個廣州先啦，即係我哋原本嗰、那個係啦，揚州炒飯，即係我哋成日食嗰個啦，廣州版咧。咁有分嘅廣州版同埋呢個揚州版。 哦， 廣州版就係頭先所講清朝光緒年間咧，喺廣州有一間嘅叫做話聚春園嘅淮揚菜館。 嗯， 咁就以蝦仁叉燒海參製造咗一個叫做本來叫揚州鍋巴嘅食物。鍋巴即係咧，好似 飯焦， 飯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 都好富貴喎、啊，呢、這個 有海參喎、啊，裡面 係啊，淮揚菜咁樣喎、啊。咁跟住佢就話咧，呢、這、一個鍋巴食物啦，咁啊，即係呢個揚州鍋巴咧，其後咧就俾酒樓啊，就改變成就係話叫炒飯，即係就唔好整鍋巴，鍋巴咁麻煩啦，咁複雜啦。咁、結果咧大受歡迎、啊，咁所以咧揚州炒飯就變咗一個平民嘅食物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啦，因為咧其實咧海參。剛才都講你話海參喎，咁因為海參貴啊嘛，咁跟住之後咧就喺呢度剔除咗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啦，而家咧所以就變咗呢個揚州炒飯，咁揚州炒飯剛才都講啦，廣州版同揚州版 係唔同啊， 有咩分別？ 係啊， 係啦，你哋剛才講嘅就係話乜嘢啊？ 有個汁啊， 我就話放芡汁濕啲同乾啲咯， 就唔係嘅。原來其實係啲餡上面有啲分別，但基本上個樣好似都係冇乜分別嘅， 都係差唔多。即係我 揚州個揚州炒飯個名咧，我富貴好多噶。 啊！即係揚州嘅揚州炒飯係富貴啲嘅。 係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有海鮮嘅。 有冇海鮮？等我睇下先。 有 嘅，有嘅，有嘅。 通常富貴嘢都係加啲海鮮落去噶嘛。 係啦，但係點解會話佢富貴啲咧？因為原來揚州式嘅揚州炒飯 有金箔。 根據網上面講啊，嗱網上講嘅，原來咧佢喺2009年已經被登錄為啊江蘇省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統技藝嘅項目嚟噶。 真係會失傳嘅。 又唔係失傳，即係話呢個係一個 佢要保育 唔係即係佢話文化遺產啫。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呢一樣嘢係佢哋傳統遺留落嚟嘅一種嘅食物，係、啦，即係等於我哋香港涼茶咁唔會失傳㗎。但係涼茶都係我哋香港嘅其中一個文化遺產嚟啦，係、啦，就係咁咯，即係一啲傳統嘅嘢咯。咁跟住佢就話啦。仲有喎，有被認可嘅喎，咁因為咧係啦，跟住之後嗱，首先就已經係呢個嘅文化遺產啦，跟住再根據啊網上啊有報道就話喺2002年嘅時候，揚州市嘅呢個烹飪協會啊，根據呢個中國揚州菜同埋呢個揚州菜點，仲有淮揚風味等嘅菜譜入面敘述啊，咁跟住之後咧，原來佢哋咧所謂嘅揚州式嘅揚州炒飯係有一定嘅標準嘅。 系，而且米同埋餸嘅比例， 真系嘅，饭个米粒咧有分，一定要用边一种嘅，咁跟住入面其他嘅方式啦，又或者佢嘅头先所讲嘅料，亦都系有唔同嘅，咁佢就有讲啦，佢就话原来咧，佢一定要喺扬州呢个地方咧，系要有呢一个指标，佢要做足晒。你喺揚州入面先至可以叫揚州炒飯， 哇！即係有 standard 嘅。 我又記得少少嘢啊，即係我記得幾年前咧，香港咩開始講嗰啲叫咩商品說明條例嗰陣時咧，係啦，有講過嘅。佢就話揚州炒飯咧，你唔可以再亂咁叫揚州炒飯，因為揚州炒飯就有佢嘅標準咁樣咯。係 啊， 但大家自己去嚇釐定一下呢啲嘢 ，clarify 下啦嚇。 佢就話啦，但係呢一個咧，雖然咧就淨係喺揚州呢個地方局限咗呢個地方嘅啫，咁其他地方就不限嘅。咁佢就話如果你唔根據呢個標誌嘅話你就唔可以喺個餐館度寫住你有揚州炒飯賣。 咁我寫住新式揚州炒飯咯。 系咯，加个字咁你咪破咗咯。我叫新扬州炒饭， 你睇会俾人拉咗。你可以试下嘅，试埋我知啦。 唔系我冇，我冇呢食肆啦。 咁跟住佢就话呢个标准咧就系乜嘢咧？佢话形态上面咧就系个饭咧炒出嚟嘅时候就要分明啦，晶莹剔透。色泽方面咧亦都要明亮同和谐嘅。咁唔系明快同和谐。咁我首先我唔知咩叫和谐啦，个炒饭炒出嚟系啦，我唔系好清楚、這個。 你好难一食落口食平嗰啲啊！哇，和谐啊！ 系因为呢一个咧系根据啊2015年啊10月22号啊扬州市咧质量监督局发表啊呢个扬州炒饭嘅新标准列明嘅咁样，咁佢就话啦，口感上面咧就要好咸鲜，软硬度咧亦都要适度， 哇， 香润同埋爽口，跟住之后咧个气味上面咧要具有炒饭独有嘅香味。 奇怪 系、啊、啦，而規則上面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就要用翻佢哋獨特嘅一種味，一種米去煮。 系 咁跟住之後咧，又用雞蛋啊，用海參啊，要用嗰度當地熟嘅雞髀肉啊，中國嘅火腿肉啊，同埋要用佢嘅瑤柱啊，要用蝦仁，要用花菇，要用鮮筍，仲有青豆。你要加曬所有嘢，再加我記得佢係有鹽啊，有醤酒啊，即係唔同我哋香港普通，我哋就抌啲雞粉落去，抌少少鹽，抌少少嗰啲叫咩調味料，煮出嚟嘅炒飯佢唔係嘅，佢有好多好多嘅配料擺埋落去炒，先至會叫做揚州式嘅炒飯。 呢、這個飯坐底冇200蚊都未必落到樓。你諗下香港嗱，香港你食一個黯然嗰啲咩叉燒飯咧，坊間其實有好幾間都做呢啲㗎，有啲100蚊添， 咁貴， 有個好似120定130蚊添啦，我未食過，但系咧通英講仲要限量添。你香港呢個咁樣嘅叉燒飯，就佢都係好講究嘅，話唔知米係點，蛋係點，係啦，蛋係點，油係點，又唔知個叉燒點煮出嚟嘅，嗰條菜都有來頭咁樣嘅。咁但我就話喂，咁樣樣都100几200蚊落樓， 係啊， 你呢個揚州炒飯都一定貴啊。 就有間酒店咧，就淨係整嗰個叫做餐蛋飯啊，嗰間酒店出嘅就賣200蚊一個咯，可以 係咪啊？ 餐蛋飯啫嘛， 係啊，喂，其實咪就係我頭先講嗰個咩黯然飯咯， 系啊， 系啊， 系可以好贵嘅，有啲嘢吓。 系嗱，咁究竟咧，我而家整呢一个咧懒人版磨砺黑暗杯面炒饭，需唔需要咁贵咧？同埋需唔需要咁复杂咧？同埋我嘅指标系乜嘢咧？如果冇咗呢啲指标，仲可唔可以叫呢个磨砺嘅黑暗版杯面炒饭咧？ 好惊！我嗱食之前真系俾我大大力。深呼吸一下先， 系啦， 我要唞一唞， 同埋俾首歌我准备呢啲料， 而家俾我唞下先。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day, any day. Say the word. Step on or you stay on the run. Ain't on the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da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In the morning or late. Say the word on my way. Standing up, keep me on the rise. Lost 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Can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Word on my way, yeah. I'm on my way. True house 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yum.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Whoa. Whoa.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e yum. 听过有 Justin Bieber Yummy 咁啊，但系睇下阿莫呢一单嘢系咪可以用 Yummy 去形容啦？ 我头先已经听到啦，阿莫咧打开咗个盒嘢咧，哇，冇晒水添， 唔系嘛？点解？ 因为咧，我系咧头先廿五分钟前 已经整定咗啦。 唔系新闻嘅时候已经准备咗一半嘅料，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个杯面要要去搵水焗，佢先至会淋噶嘛。咁所以我咪头先廿五分钟前。已经抌即系出出面啦，抌啲水落去焗佢咯。我冇谂过廿五分钟之后又发胀， 咁就咁啊好粗碌咯， 啲汤。 咁你都捞唔到饭咯， 好惊啊！ 咁点解咧？我话呢个系真系超级懒人版咧。我成日讲网上嗰个唔够懒人啊。咩、 嗯、 叫懒人？就应该做足终极嘅懒人，镬都唔使开，咁你咪唔使洗碗咯，你唔使再炒，即系落油落去炒第二个 point。健康好多， 但系网上嗰个标榜都唔系只懒人啦，佢标榜好味噶嘛。 唔系懒人啊，懒人， 但佢都系好味噶嘛， 好味系啦。我呢个好味得嚟，再懒啲， 懒到极致系点样咧？ 极致，我唔需要开镬添，我话俾你听，跟住又唔使洗碗，唔使洗碗点啊？唔使出出面同人争洗洁精咯，唔使同人抢咯， 用少啲咯，可以， 即系 油 少少， 唔使攞咁多油啊，咁点啊？健康啲咯，系咪先？跟住之后仲要点啊？终极懒人咯，你瞓喺度啊，即系煲个热水就已经可以食啦，几方便啊！咁就系点咧？首先咧就系咧，因为咧，我已经喷咗消毒药水噶啦，只手咁咧攞嗰个嘅保鲜袋，咁我就将一个咧饭啊，咁因为今次我就懒啊，终极懒啊，所以就攞饭团嘅饭， 系自己唔使 摆落去。系啦，自己煲饭都唔使煲啊！咁就摆咗落去之后咧，就捻住佢，捻碎佢。嗱，睇睇， 系揾咗个胶袋入住咗个饭啦，又揾手按紧啊， 系啦，按碎个饭佢。咁跟住之后，头先咧咪话有个杯面嘅，个杯面其实咧就好似之前啦，即系大家喺网上睇嘅短片一样啦，成个杯面就抌落去个饭嗰度。 系，平时佢系应该有个碗装住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就简单啲啦。 佢有个镬啊，我连镬都唔使嘛。 阿木系胶袋啫，直接 系啦，抌翻落唔系胶袋，呢、這个叫 保鲜袋。系 保鲜袋同胶袋唔同嘅。 系、 okay? 知道， 你会攞胶袋嚟保住啲嘢食，跟住之后攞嚟揦嚟食咯。 我觉得嗱，我就真系觉得阿乐咁样讲系唔啱。等阵不如今日就阿乐代我哋试啊。 系唔使啊，全部人都可以噶啦。 唔好啊，唔好阿乐试啊，乐试 好嘢要大家分享啊嘛。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喺度谂噶，喂，人哋个饭热辣辣噶，咁你呢个饭又唔炒咪唔热咯？唉，但系帮大家谂埋啊，你焗嗰个海鲜面嘅时候已经又热噶啦嘛。 然后你再搵只手捞匀佢，咁啊再热啲啦， 睇住啦。 哇，好核突啊！阿莫咧揾只手揸， 而家喺直播室嗰度，大家可能就睇唔到，不过唔紧要，我已经准备咗第二个保鲜袋，阵间咧整一个咧拍片版咧，咁啊俾大家咧去睇嘅，同埋俾大家试下有几咁靓。好啦，而家整埋呢袋系咩咧？新式嘅，我唔系叫炒饭，叫煨饭。但系除咗一个好核突咯，我觉得 系啊，真系好核突咯。 除咗咧，佢有呢个咸香之外咧，我想增加嗰个嘅野味道啊。 系点样咧？ 咁就点咧？我特登攞咗个好野味嘅薯片啊！ 呢个薯片个味我系中意食嘅。 呢个加埋落去更加 野味啊！同埋呢个薯片个名话咧，佢好热啦。 系啊，大家食完之后，除咗心情好热之外咧，跟住 个喉咙都好热。 系啊， 起码有少热气。 冲浪一样啊！ 系，系啊，好啦，嗱，我而家睇到咧呢个核突嘅情况咧，我已经觉得我真系唔系好想食啦。咁但系咧，即系嗱，而家心机旁边听到嘅朋友啦，咁其实咧阿莫而家都好落力咁去落紧咧三样嘢。佢今日嘅材料只系三样嘢啫，第一就系杯面，第二就系佢嘅饭团，第三就系佢嘅薯片。 仲有啊，保鲜袋唔系胶袋。 咁应该仲有一样就系阿莫嘅爱， 系 体温， 系啦，大家睇住啊，听住啊。 哇，好核突啊！ 佢聽到好似食緊咁咧， 好嘔心啊！呢個 因為咧，如果煨飯嘅話咧，如果就咁個飯同埋加埋個杯麵，好腍噶嘛。咁加咗呢個咧薯片落去咧，有少少咬口啊，有啲口感得嚟咧， 再配埋啲飯同埋個麵嘅淋餅餅， 係啦，應該係好食嘅。好啦，我覺得呢一袋嘢咧，其實係可以俾大家試噶啦。 我而家見到嗰個畫面咧，我只係覺得有一個人食完薯片啦、杯麵同埋飯，跟住搭飛機咧就嘔，跟住咧就攞咗個保鮮袋嚟接住。 嗱，我幫你拎住咗個匙羹，阿樂。 好啊， 嗱，你 真係我 咩事先？ 我覺得真係好食噶喎， 你最近啊嘛， 係啊。 嗱，好啦， 我成日都話大家唔好就咁睇賣相，賣相呢啲嘢可以呃人嘅，幾百蚊一個餐蛋飯，咪真係好味啊！我都可以整到好好味嘅嘢食噶嘛， 同埋乖啦，呢啲時勢咧唔好咁奄尖啦， 系啦， 系有得你食好好噶， 系咯，因為大家唔好成，大家唔好成日即系諗住出街啊嘛，呢、這個時候做咩咧？ 我已經食緊， 但系點解你咁樣咧？ 你自己試過未啊？冇， 我未試過啊，但我估會好好食啩。 阿思培而家試下啦， 系咯， 哇 啊！嗱，你会再话我夸张又好，点都好，我都要咁讲。今次真心，真心嘅，冇讲大话。 你俾阿莫试下， 唔好食 先。阿莫你试先啦，阿莫试啊。 有几难咁？我整，我叫你试就试啊！呢嚿嘢我 真系 啊！我话边个边个最大？ 厨师都未食过， 你快啲试。 唔得，好嘢真系要分享嘅，的神。 我话不嬲都系好支持阿莫嘅。咁我食完之后咧，我觉得系 OK 嘅。 有啊，原因系咪噶？ 系因为咧，头先所讲嘅嘢都做到嘅，即系譬如嗰个调味啦。因为本身个杯面咧系有调味粉噶嘛，咁、 啊、 再加埋个薯片咧系冇淋到嘅，系脆嘅，咁然后就 系 有调味粉嘅捞面啦，咁、那个饭就都唔系好讲，咪少少几粒啫。 你真系觉得好食 ？O K 咯。 其实的神，你快试一试完俾我试啊！ 唔系啊，你知唔知你个兜嘢系撩唔到啊？唔系唔想食啊，撩唔到啊！ 边个叫你斋食面唔食饭啫？ 嗱，平时咧我哋食龙虾伊面都系类似咁样嘅啫，即系加咗啲汁喺上面， 唔够饭啊，试埋啲饭系啦，太多面啦，的神食唔口嗰、那个。 因为今次咧佢有啲时间啦，所以啲汁咧已经索晒落个面嗰度，咁啊有少少似龙虾干烧伊面嗰啲 friend。 你 feel 唔 feel 到？有冇啊？有冇啊？ 好难食咩？ 我觉得咧，因为咧 啲人话好食噶， 因为咧。但网上唔系食你呢个啊嘛， 系啊， 你明唔明啊？ 呢、 這个 真系事实，即系我已经够假噶啦，个人我认啊，小梅，你仲假过我？ 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嗱，有 假， 你就有20秒时间俾你食嗰个食评，我就觉得咧系面还面，饭还饭，冇乜味个饭，因为佢捞唔匀啲味道。咁但系咧系咪好难食？我又觉得未至于。但 系 我觉得点？你仲有10秒时间， 嚼紧， 够咸啫， 够咸咯。 好味啊！ 小事， 哎，你唔好咁奄尖啦，冇得出街啊，仲喺度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6:00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地下大堂会见传媒。卫生防护中心说，预计需要时间4日为世界梦号邮轮1800多名员工进行检测，下个星期二完成，期间所有船员和乘客都要留在船上。曾經接載8名確診新型肺炎病毒內地旅客的世界夢號仍然停泊在啟德郵輪碼頭。港口衛生科總港口衛生主任梁耀康說，截至下午4:00，船上有35名員工和9名乘客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全部樣本對新型肺炎測試呈陰性。梁耀康说，早前确诊的乘客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早已经在上个月24日落船，现时船上的乘客完全没有直接接触，相反员工有机会受感染，如果船员测试结果呈是属于阴性，再感染船上乘客的可能性很低。 而今朝早有几名身穿印有卫生防护中心制服的人员都游轮了解，亦都有家属为船上的亲友送嚟个人物品和药物。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今日未有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总数维持在26宗。张竹君话：最关心的是本地感染以及可能在本地感染的个案。本地个案最迟发病日期是1月28号，可能本地感染个案最迟发病日期是1月30号，会密切留意未来会不会还有这一类个案以及发病日期，以评估本地传播情况。张竹君话：由于呢个系新病毒，好多事情仍然未清楚，例如冇病征人士嘅比例，以及佢哋有冇传染性。如果冇病征嘅人士比例以及具传染性嘅机会高，现行隔离或者检疫措施未必可以有效阻止病毒扩散或者喺社区传播。本港凌晨起实施内地返港的香港居民需要在家居检疫14日。民政总署直至今朝早6点收到两个要求协助个案，分别是提供食物和日用品，厨房会监察情况，按需要加强服务。另外，世界梦号邮轮继续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直至今朝早7点，民政总署共接获47个二线要求，主要是家人为船上人士提供药物和其他物资和船上膳食等，已经转介相关部门跟进。至于政府今个月4号规定从湖北返港人士进行家居检疫，直至今朝早6点，处方的二线一共收到9个要求协助个案，包括提供食物和日用品、社工辅导支援服务以及其他协助。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后几日和暖潮湿。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沙田港铁站噶。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和斜村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沙田港铁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郑屋游泳池。在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近住万年街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和美裕街。之后提提大家，在元朗的红柏路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现在介乎红堤路至到洪水桥大街的一段红柏路西行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最近去过哪些地方。 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慢动作继续啦，邀请得到我哋第二届香港设计授权支援计划当中嘅入选单位啊，就系有 Tony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呢个 XR 嘅密室逃脱游戏体验馆啊。Hello Tony， Hello, 你好啊。XR 其实究竟系一样咩嚟咧？嗱，我哋听开嘅 VR 又有啦 ，AR 又有啦 ，XR 好似一样几新嘅东西嚟嘅。 我讲 XR 嘅，十个人有九个人都唔会知道系咩嚟嘅。XR 其实系一个extended reality 啦，咁延展实境中文。咁係 XR 係包括好多唔同嘅 R 嘅，就包括 AR 啦、VR 啦、MR 啦。咁我哋個鋪頭就係將呢啲三種唔同嘅體驗嘅技術咧結合咗，變成一個遊戲，變成一個好非一般嘅體驗，所以我哋叫 XR。 嗯，嗱 ，VR 我哋就知虛擬實境，咁大家帶咗一個嘅儀器啦。咁啊，將一個可能乜都冇嘅房間，啊，就突然間可能變咗一間鬼屋又得啊，變咗個遊樂場又得啊。總之你喺遊戲世界裏面望嘅就係佢虛擬出嚟嘅成個環境嚟嘅。咁而 AR 就係擴展實境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呢度可能係一個花園嚟嘅，咁喺某一啲嘅情況底下咧，原來用咗呢啲技術咧，可能令到個花園開咗其他花喺裏面出現。咁樣加上去㗎嘛，可以係、 但係就喺個電話上面呈現。 係啦係啦，咁就大家可能透過某啲 app 啊，或者係某一啲device 先至可以 捉精靈就會知道啦。 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咁 MR 係咩呢？ MR 即係混合實境囉， 就將呢兩樣嘢加埋嘅。 你唔用電話啦已經係、即係你都係戴上一個MR 嘅 headset， 但你會見到現實嘅、同時間你就亦都會見到啲虛擬嘅嘢喺現實出現，所以你係混合實境，就你唔知道邊啲係真邊啲係假。 哇，聽落有啲抽象啦，我打個比喻睇下啱唔啱啊。嗱，我戴咗呢個 headset， 其實我就睇到成個現場環境嘅，即係譬如我如果我假設我落街市買餸，咁我見到魚檔係乜嘢，雞檔係乜嘢，菜檔係乜嘢，咁我虛擬嘅會係啲咩呢？係我身上面嗰啲衫啊，定係嗰啲魚，定係嗰啲雞呢？ 咁睇下你想做咩角色啦。如果你想做好似機械人嘅 Iron Man 嘅角色嘅話，咁你咪自己嘅身體就會見到自己嘅手都係 Iron Man 咯。咁、你隨時可以放飛彈。咁當然未必打得中啦。當然你要虛擬飛彈嚟噶嘛。 係係係。咁即係簡單啲講完，如果 MR 我帶住落街買餸，咁我係一個 Iron Man。咁即係我見到我自己， 係你自己知嘅啫。 係啦，我就見到喺畫面裏面，我見到自己係著住 Iron Man 嗰套夾， 係啦， 就落街市買餸噶咯。 冇錯，人哋唔知嘅，人哋見到你踢拖嘅啫。 哦，人哋見到我踢拖，同埋戴住嗰個眼罩。 係 啊。哦，咦，幾有趣喎、這個。咁但係擺落去一個密室逃脫又可以點用呢？因為傳統密室逃脫呢，咁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鎖啦，或者叫關卡啦，咁係不斷俾牽俾啲線索你，然之後解難解謎解鎖㗎嘛。咁糅合咗 MR AR VR 個玩法係點㗎？ 所以其實 MR 呢，其實你用一個咁嘅新技術去擺落去一個遊戲上面呢，你可以做到現實做好多時候做唔到嘅嘢。咁譬如我哋 MR 嗰間房啦，其實你可以用隻手，唔需要帶任何遙控器，其實你已經可以出魔法，你可以見到隻手去出魔法。 哦，即係簡單啲講，我當我係孫悟空咁，可以乖乖氣功就直接出得到㗎喎。 冇錯啦，咁亦都會見到啲鬼魂或者見到啲虛擬嘅嘢，你喺現實出現， 你都是真實是體驗到 的。那個想像空間又大很多的。 是啊，可以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的。 你不知道哪些真哪些假。 是 的。那整個故事是怎樣的呢？ 整個故事其實是我們構思的時候是一個香港本土的一個、故事來的。講緊、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有個安華樓的一個、空宅的一個故事。 嗯、 那有對母子就出現一個命案咁樣。玩家要入去嘅時候要可能二至五個人啦，咁咪去、一齊去破案呢個關，希望佢哋可以解開呢個詛咒。 咁即係我哋就好似捉鬼咁四隊一齊去探險。 冇錯， 嗰個情況 你就要捉鬼啦，係啊。 我真係真係捉鬼嘅，我以為係好似推理要揾返當年嘅兇案發生。 都 係 要推理嘅、 哦，即係既推理又捉鬼。 係啦，你推理先可以捉到鬼。 哦，就唔係打喪屍㗎啦，捉鬼啦。 不是純粹打喪屍，要去思考。 聽落個感覺有幾過癮喎，因為而家已經再唔係局限於一個環境啦，或者一個場景啦，係、嗯、有啲虛擬嘅，可能你調查當中突然出現有啲鬼魂，你就要去處理啦。 嗯，依、這個其實有好多 VR 咧做唔到一樣嘢，就係、是你玩完之後咧，你帶咗啲嘢翻屋企。 嗯， 但我哋只 game 咧，佢玩完之後咧，你會記得個故事。我哋玩一場。三個體驗是一個小時啦，咁你好似睇咗一個鐘頭嘅電影， 咁呢個 但有互動嘅喎， 真係將你擺喺個電影世界入邊， 係啦， 去 你就係嗰個靈探員，你就要去捉鬼啦。 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樣。都問多 Tony 少少啦，咁因為好多時候做 game 都係可能係主攻啊，或者修讀好多即係遊戲製作啊等等嘅範疇啦。但我睇你嘅經驗咧，你過往其實調翻轉頭係做電影嘅喎。 係啊係啊。 點解會由電影呢個範疇跳咗過嚟做一個新科技 XR 嘅密室逃脱遊戲咧？ 電影在之前仲有嘅，首先就係做動畫啦， 嗯， 亦都有去拍微電影啦， 嗯。 啊，做廣告啦， 系 咁，其實喺我以前去去做廣告啊，做微電影嘅時候咧，去嗰陣時去學點去做導演，點樣去寫一個故事出嚟係有味道嘅， 系 咁喺嗰陣時其實就開始培育緊我自己一個唔同嘅一啲 skill 啊，咁所以其實當喺我創作一隻咁嘅新遊戲嘅時候，我會加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創作喺元素喺入邊咯，亦都係我哋個故事最大嘅賣點咯。 哇、哦，咁呢個都有趣喎，因為初頭我了解嘅時候就以為純粹係一個遊戲啦。啊、嗯，但係聽完你咁講之後咧，我覺得係摸定一個遊戲，係將電影啦、科技啦、遊戲啦集結於一身嘅。 係啊，係啊， 呢啲全部都係你過往嘅經歷。 其實好得意啊！你本身我係一個即係屬於創意文化嘅一個類別啦。咁其實當我去做咗 XR 嘅類別咧，你估下我而家變咗啲咩？ 變咗個百萬富翁？ 唔係，變咗創新科技嘅一個人。 嗯， 調翻轉我哋嘢又變咗由點樣？我哋將創意文化嘅嘢去結合一啲新嘅元素落去，就變咗創新科技。 但呢個位置我又有興趣問多啲啦。咁究竟係你諗咗個遊戲出嚟，然之後先至開發呢啲硬件啦，定還是呢啲硬件慢慢開始成型啦，你就同步一齊？ 其實未成熟嘅， 係 MR 未成熟啲，但係亦都因為咁樣，所以就冇咩人去做過。而我哋係基本上喺亞洲嚟講係一個白老鼠嚟嘅，咁所以我哋將一個咁嘅 技術，我哋發現咗原來可以咁樣去做，而個體驗係我哋滿意嘅，將佢變成一個遊戲，而冇一個參考嘅對象，所以我哋更加要去做嘅。 即呢個新界別嘅開放牛嚟喎。 係啊，係冇錯。 喺呢個時候，我哋就即係將個時針就撥翻早啲啦。咁啊，頭先都提及到你係做過動畫啦，又做過啲微電影導演嘅角色啦，又做過啲電影嘅特效啦。咁最開始細個係因為啲乜嘢影響到你開始加入去呢個方向做創意產業？ 最開始就係有啲短片比賽，我記得嗰陣時啱啱第一條廣告去要去參加一個拍賣嘅一個一個短片比賽啦，咁咧就要去買豉油咁樣嘅，就點樣可以 sell 一個豉油出嚟啊？就係透過個拍賣嗰個平台啦啊！喺嗰陣時就開始對於拍短片係個古仔好有興趣，即係嗰陣時細個就係攞住部用緊帶嘅 DV 機。咁然之後就自己去拍， 仲要攞一張 capture 卡，就將嗰柄 DV 帶入落電腦， 仲要過好耐嘅，仲要係 real time 噶嘛。 係啦，你拍一個鐘頭咧，就要過一個鐘頭。係，拍六個鐘頭咧，你就要等佢六個鐘頭。 我都有經歷過嗰個年代，嗰個年代係唔容易㗎。你拍完之後，你仲要 run 翻出嚟啦，又係等好耐。 但係嗰陣時就培養個興趣，當然係拍完之後，其實就個效果都係小朋友嘅製作啦。但係拍完嗰個滿足感係好。即係好奇妙嘅滿足感，會係咁會去攞住條片，然之後去俾人去睇啊，喂，覺得拍成點啊？或者俾導師去睇啊， 特別興奮噶嘛， 特別興奮啊！正正有個導師同佢講，哇，你拍得很好喎、啊，咁樣就更加推動到自己去繼續去前進咯。 信心大咗，自自然想做多啲嘅。 係啦，冇錯。 其實你之前係做緊一啲電影嘅graphic 噶嘛，係咪？ 係電影特效。 係。其實都做好多唔同類型嘅大製作嘅，我見當中包括可能係有風暴啊、聽風者啊、逆戰啊、暮光巴黎啊等等，好多喎、啊。點解會突然間轉型咗係創新科技呢個界別，即係做 game 嘅咧？ 我冇話一定要喺呢個由電影特效轉做遊戲市場嘅，最主要其實係 XR 呢樣嘢係冇人做過，而我哋點樣去？我希望。做咁多年去拍廣告啊，我哋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中銀啊，好多上一啲銀行嘅唔同嘅廣告啦、啊，都係一啲幫一啲客户去做一啲廣告嘅製作，動畫就係幫一啲唔同嘅人啦、啊，咁樣電影特效就幫一啲唔同嘅電影公司啦、啊。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做到一啲自己個屬於自己嘅 IPS， 屬於自己嘅作品呢？然之後。如果我可以做到一隻遊戲是可以做完之後自己去找人去消費去買的或者去體驗的，這樣直接去賺到錢，我們叫 B2C 的生意、這個是對於創作人來說其實是一個不同的方向來的，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來的，即是為了自己做不是為了人來做， 也因為這樣所以就開發了這個開荒牛的行業出來啦，算是。那那時候你怎樣去認識這個 MR 成為XR 呢個科技啦， 其實慢慢去認識咯，即係我哋而家做嗰隻 game 咧係2018年嘅時候做嘅。咁喺2018年嘅時候，其實喺2016年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 VR 啊嘅一啲體驗館已經出咗嚟。但我哋唔可以再繼續去做 VR， 因為佢做 VR 或者再做 AR， 其實都已經大有人在。但係當我去研究。坊間原來仲有一啲MR 係未發掘到，亦都未有人做過，未普及，所以更加想喺呢一個方面去做一個突破。 咁而當時其實玩 VR 嘅時候，其實覺得第一個體驗已經覺得好沉浸式啊。 嗯， 即係點解可以戴住副眼鏡，但係已經係入咗嗰個世界、那個空間，那個感覺係好奇妙。 嗯， 咁而所以就觸發到就係，咦？既然 VR 咁奇妙，可唔可以有其他新嘅突破咧？就跟住就開始去研究點樣可以做到一啲新嘅突破，就發現 MR 呢樣嘢。 嗯，咁 MR 都有趣嘅，即係譬如頭先咁講啦，一個 Iron Man 落街買餸啦，咁、其實你可以將自己套衫變咗 Iron Man， 亦都可以將可能街市嗰啲魚啊變曬其他可能變咗啲即係熟食都得嘅。咁、其實就個設計空間就大咗好多，同埋闊咗好多。就最有趣就係佢結合咗真實啊嘛。咁啊，有邊啲係真，有邊啲係假咧？咁我諗 Tony 喺呢個 project 裏面啦，拿捏到個恰到好處嘅位置，就係喺個鬼故入面，有邊啲係真，邊啲係假？你透過啲乜嘢去解謎，可以揾到個故事嘅真相，或者可能完結到整個故仔出嚟咧？咁我諗呢個係真係結合咗科技同埋創意集於一身嘅IP 嚟嘅。咁你自己嘗試做呢個 IP 嘅時候，你覺得難度最高喺邊一度？ 難度最高就一定係冇人做過技術咯。 嗯， 因為亦都開始前期難度最高就係喺研發 MR 嘅時候咯。其實喺我哋呢個 game 咧有三種嘅唔同嘅體驗啦 ，AR 啦、VR、MR 咯。其實AR 同 VR 咧，其實我哋好快就已經做完我哋嗰隻遊戲嘅體驗。但是去到 MR 嚟讲，其实我哋用咗差唔多成八成嘅时间，差唔多用咗九个月嘅时间，先可以开发到一只玩十五分钟嘅游戏。 嗯， 咁喺嗰个技术上面，其实有好多嘢系好困难，同埋喺个科技喺个硬件上面系未 ready 嘅。 嗯， 咁我哋就试咗，我哋连 VR 头盔用咩 VR 头盔去改装啦，亦都有谂过自己去。砌一个VR headset，MR headset 出嚟，亦都喺嗰、那个连个电脑个嗰个运算咧，其实亦都试过好多唔同嘅牌子，去同厂商去夹，先可以做一个温得到游戏嘅 MR 嘅体验。所以当时看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嗰阵时都硬住头皮去行噶啦，因为其实都去紧做紧嘅，所以我又。开铺之前咧，仲系有啲问题，仲未解决到。啱啱好，即系嗰啲时间系好夹。当你去完成开铺嘅时候，就完成咗好多，解决咗好多问题。佢即系完成，其实都系好有时好多复杂嘅问题，都系慢慢去一边做边去学咯。 都感恩啦，天时地利人和，啱啱好成到事啦。咁嚟紧呢几年，如果科技再继续进步啦，咁 MR 技术就应该会再成熟啲嘅。 系啊，而家好兴 AR 眼镜咯，即系近依两三年喺个AR VR 呢个行业嘅进展，其实系非常之大突破。你谂得出嘅一啲科技、一啲嘅公司，唔同嘅苹果啊、微软啊、所有 Google 啊、Facebook 啊，其实所有嘅大品牌都系围绕 AR VR 嘅范畴去做咯。 嗯， 咁如果以前嚟讲系冇人去发掘呢样嘢，就会。即系唔系一个称，但系而家咁多公司、咁多科研公司，你谂到嘅都有去搞紧呢样嘢嘅时候，其实而家嗰个进步，进步都好快嘅。即系其实而家已经系有一啲戴住副眼镜做到 mixed reality 嘅效果， 哦，已经 唔需要改装噶啦，唔需要而家我开始我以前嘅改装，已经有，但系可能个成本好高咯。 系， 咁但系所以呢个亦都系时代嘅突破咯。 咁我都幻想得到。 頭先你話戴住眼鏡落街買餸，即係見到啲虛擬，已經變咗 Iron Man， 其實已經有噶啦，已經係可以做得到嘅技術上。 哇！咁其實即係嚟緊真亦假，是假亦真噶咯。 係啊，係啊。 OK， 咁大家未來有機會咧，都係去旺角啦，感受一下呢個全亞洲首間 XR 嘅遊戲啦，呢、這個密室逃脫嘅遊戲啦，咁真係體驗。因為我諗我哋講咧，大概可以俾你想像得到嘅，但係真係要體驗過你先知道呢個技術係啲乜嘢啦，個玩法啊、難度啊，甚至乎未來有啲咩空間去進步改進，咁都係要靠自己體驗先知嘅。 嗯， 係啦。咁再次恭喜你 ，Tony。 好多謝，多謝。 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与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叫诈？我说信你，你信是吗？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了吗？我最爱你，你相信吗？